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人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城市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到20:00，博湖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00，博湖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北京时间的19:3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湖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楚燕。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的系统。当然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参与直播互动。 哎，没错啊，这个最近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就我们这左下角这个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北京青年广播的公众账号。因为最近呢要一大波这个福利要来给大家送上了啊，这个 岁档已经年底元旦档的一大波礼物要来袭了。 哎，没错啊，这个大家可以点击一下下面有一个，不仅仅有一个这个视频直播的按钮，然后在它旁边呢也有一个我要投票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自己喜欢的主持人，比如说这楚燕啊，比如说楚燕是吧，比如说 还有我们 楚燕 那个， 比如说楚燕。我都说到这儿了，你就不能接我一下吗？还有比如说我， 比如说大佐、 哎，对了， 大佐， 你这刚刚有第一句话，我就甭说呢，好多遍了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自己喜欢的主持人啊，这个点击我要投票，为他投上一票，没准呢，这个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年终的福利大奖。同时啊，与此同时，也可以为大家带来很多的，比如说这个 K 歌券啊，还有这个拍照片的那个券，我也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券， 反正就是有一些， 哎，对， 观众福利吧， 哎，没错，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和观众的福利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大家可以多多扫码关注一下啊。 对，所以说赶快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绝对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哎，没错。不仅仅我们有这个惊喜的福利，而且我们每一期节目都有这个令大家惊喜的嘉宾出现，而今天这嘉宾那可是 大美女啊。 哎，真的不是，哎，这个不，我觉得用大美女来形容可能有一点儿不大准确。 哦， 美肯定是美的，但是在美的基础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来，那大佐你，我看看你还能有什么词儿、 哎？ 你还能有什么形容美女的词儿？ 我这词汇量，形容美女的词，口若邯郸。 再来一个。 静若处子。 嗯。妈呀，下一句你要说动如风兔了是吗？ 我要说动如风兔是不是有人打我呀？ 对呀、啊，我们今天这个嘉宾这么美， 嗯，这个来， 赶快来介绍一下 自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诸葛翠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诸葛翠雪啊，翠呢是璀璨的翠，雪花的雪，我是浙江人，现在是在传媒大学播音系就读， 我们今天这个翠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非常非常的高兴、尤其是这个大佐异常的兴奋、你看刚刚用了这么多形容词是不是 已经词穷了，不要再说了好吧。 你说你哪一次能这么的， 咱俩都是谁激动，激动的话筒都歪了啊！到底是谁激动，你把话说清楚好吧、 反正 当然是我激动了。哎，其实啊，这个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嘉宾跟其他的嘉宾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呢？因为咱们就从这单独的姓氏上就可以看出来。 对， 真的，这个节目一直办到现在，还真的是第一个有复姓的人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生活上的经历。其实我特别想，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看那个《大学士司马懿》。然后里边就总有司马懿跟诸葛亮对战的画面，然后我就对诸葛这个复姓特别的熟悉， 充满了无限的敬佩之情、是吗？ 对、这个崔雪也可以跟我们稍稍介绍一下、这个姓氏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能 这个姓氏吧， 对 有姓氏是祖传的。 对，这肯定是祖传的呀。 就是我们家那边因为是浙江嘛，然后浙江下面有一个县级市是兰溪、然后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村，就是都是算是叫诸葛村吧， 就一村子人都叫 诸葛。都是诸葛、而且我们还有族谱，就是是有第几代，就是列的非常清楚，是有依据的。 那你跟诸葛亮有关系吗？ 有关系 啊， 哇，就是我们想知道 是有那个族谱，就是是有写的，但是我没有看过那个、我爸爸跟我说是有关系的。 诸葛亮的第2456代传人， 深藏功 名，有点远，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哇，这真的是，哎，我知道楚烟也是这个有点儿，就是血缘上跟这个。之前的一些朝代是有关系的。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是少数民族、但是这个少数民族呢 满族 可能在我们华北地区已经算不得是少数民族了、满族的这个朋友们还是挺多的。 对、 但是相比这个咱们这个诸葛还是不行。 对，哎，这真的是我今天还特别好奇，就特别也不知道为啥就查了一下我这姓。不姓左吗？ 你这个左也是比较少见的姓氏。 突然之间啊，在这个百度百科上下边有一个第五个词条、说之前还有一个国家叫左国。然后一国家的人都姓左，我去，嚯家伙！ 回头发现大佐是左国的王子， 快拉倒吧！我穿越过来的可还行。哎，这个今天把这个崔雪啊，这个拉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主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一个比较这个火热的话题啊。这之前应该有好多人做过类似的节目，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说，这大美女怎么看待这些事情？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佛系友情。佛系交友啊，这个前段时间不是在朋友圈里边 疯传的一条这个文章嘛？ 对，90后的第一批人已经开始出家 了。对呀、进入了佛系生活。 你说90后的人为啥这么惨？90后的第一批人已经开始离婚了。90后第一批人，我连女朋友都没找到，你说你已经开始离婚了。然后 大佐是羡慕嫉妒恨，今天大佐异常兴奋，我已经发现了。 90后的第一批人已经开始养生了。90后的第一批人已经开始脱发了。90后的第一批人连那个已经开始存钱买房子了，90后的第一批人已经开始出家了，然后就开始聊起我们的佛系青年来了。 其实上一期我们节目也聊过这个佛系，但是我们聊的呢是关于佛系的恋爱，还有这个佛系的生活，因为我们博虎点秋香是一档相亲交友类节目， 那只是一大定义，那只是一大定义。 所以咱们今天聊一聊这个佛系交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崔雪啊，你觉得佛系交友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能算作佛系交友呢？ 我其实一开始看到佛系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平淡，非常 平淡， 就一种平淡感，与世无争。然后后面发现，就是我觉得这个词其实有一点，就是把这个平淡到极致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是有一点太极致了。就是好像这个人， 跟前两年我们说的那个丧有点像吧， 嗯， 但是好像佛系又并不是那么的悲伤，反而是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感觉， 就反正就是不管怎么说，不管是丧也好，还是这个程度深浅也好， 嗯， 就是佛系交友，就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无欲无求，对，有点怪怪的。就是交朋友嘛，总是有应该是有意向的去交朋友，但是他佛系交友就代表着我无欲无求，我怎么着都行，对朋友没有要求。 那是不是我刚刚一直在想啊？这个就是脑子里边俩小人在打架，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嗯、 我刚刚在想佛系交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嗯， 佛系交友会不会类似于这样？另外一方面，我想到的是，佛系交友会不会我这个人就本身就是无欲无求，我有朋友也行，没朋友也行。 我感觉吧， 所以这是我两个比较疑惑的点。 哎，你觉得呢，崔崔？你觉得这两点哪个是更贴近佛系交友的？ 其实我挺赞同师哥的说法的，就是，后者吧，就是可能本身也有点无欲无求。就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一个人，就是大家可能刚认识我会觉得我很内向，但其实不是的，就是跟你碰到的人或者说跟碰到的事儿可能还是有关系。那我觉得佛系的人可能是不管你碰到的人是什么样的，他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无欲无求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不 care， 无所谓， 对，无所谓，就是心大，可能就是心大。 你觉得你会是这样佛系交友这一类的？ 我觉得我有一点，但是我碰到就是自己特别喜欢或者说特别想做的事儿的时候，其实不佛系，一点不佛系。 就是佛系并不是贯穿着生活的始终，而 是该想去做的也一定要去做。 对，该想做绝对不佛系，不想去做的好，我佛系一下。 对， 有选择性。 这会不会是懒的一种表现呢？ 对，也可能是有这么一点点呀。 真的，这个从最开始这个佛系这个词儿出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其实现在你就是说到佛系，为什么当时那个朋友圈会那么的火？因为很多人在看到当时那段文章之后，他就会觉得整个这个佛系的，比如说友情也好啊，爱情也好啊，生活观、价值观也好，就跟自己的很贴近、很类似，所以当时那文章才会特别的火， 有共鸣。 对，但是我当时看完这文章之后，我就会发现，那当然自己身上也有很多类似的点啊。你比如说我无欲无求啊，我对这个东西根本就不 care，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我这段友情想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这是另外一种懒的表现呢？ 懒的表现 啊， 其实我觉得还真是有可能。我之前你这个启发了我， 对吧？ 就很多时候吧，就人们觉得这个事情嘛，可能追求起来很麻烦。 对呀、啊， 就比如说佛系恋爱 啊， 就觉得如果我付出了努力， 我为什么会 对？ 我为什么会有佛系恋爱这种情况产生？是不是因为我原本之前的那种恋爱方式给我造成了 很大的伤害，或者是不想再去那么去追求，然后反而就是放宽心态，然后怎么着都行。对，就是 会不会有这样的原因，是一种懒的方向？ 我觉得你刚刚这启发了我，我觉得很有一部分原因是佛系等于懒，约等于懒吧， 约等于懒， 对，约等于懒。 崔雪在生活当中就是，假如说啊这件事儿，刚刚咱们也聊了，你可能不是一个100%佛系的人，打引号100%佛系的人，但是就假如说遇到这种可做可不做的事儿，但是做完之后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好处给你自己，这种事儿你做不做？ 那当然做啊， 就是那一点点好处，但是你要受的累，或者是你精神上要受的比如说压力的东西会稍稍多一点。 就是假如那一点点好处会让我的这个心情会好，或者说让我觉得做完这个事情之后会有充实感的话，那我还是会去的。因为我其实身边有这样佛系的人，然后大家平时也会说，就是说啊，这个人心怎么这么大什么的，但其实就是偶尔佛系过之后会有想到，就是为什么要去佛系，就可能是因为这个事情假如说我没有做好，那我可以说是一个借口。那当然懒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原因，就也可以理解。我也觉得可以理解。 刚刚崔雪她提到了她有一个朋友是怎么样去维系友情的，那我也很想知道你作为一个美女哈，美女是如何维系友情的呢？ 没有我的话就是我其实不是说特别喜欢说一定要去交朋友，但是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属性，就是我跟大家的关系都是居于特别好和一般中间，就是可能我的朋友争吵不会带到我，但是他们有特别好，就是 特别私密或者说特别隐私的事儿，不一定会跟我说，就有可能会跟我说，也有可能不会跟我说，那我也不会特别在意，因为我觉得都有隐私嘛。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注意，就是也不是无所谓，就是我比较能够理解，就是个人你愿意或者不愿意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嗯，我觉得还是这时候我又想问另一个，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谈到一个问题啊，我也很想采访一下崔雪，你觉得闺蜜之间，咱们这已经提到是闺蜜，是最好的两个女性朋友之间，到底应该是有距离好还是没距离好？比如说是可以口无遮拦的说话，你能够接受，还是说还要保持一定距离？这两种方式你更能接受哪一种呢？ 比较口无遮拦吧，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什么都说，他可能也会有，因为我最好的朋友是他有一些他自己比较介意的事情，然后我因为大家是闺蜜嘛，就比较知道哪些地方你比较在意，那我就不去碰你这个不能说的这个地方。但是其他事情，就比如说他有一些不开心啊，或者说是不满的，那是这个问题是出现在我们共同朋友身上的，那我当然会跟他一起说，因为大家是闺蜜嘛，对不对？ 就是闺蜜之间因为了解，所以才能够更好的把握这个度。那我很想知道，大佐，你平时是，我就不说作为什么样了，你是如何维系友情的呢？ 维系友情的话， 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从小就是跟你有过五年以上的友情关系的这样的朋友？ 有，基本上都是，就是我身边接触的这些朋友，就是现在还能在我身边留下来的，就跟我有交集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在三年之上的。就是或者是说那种我们俩眼缘都特别好，我们俩性格都特别相似，而且互相看对方很那怎么说， 顺眼， 哎，对，很顺眼的，这就要不就是这种朋友，要不就是那种时间长了经得起磨练那种的，我骂他一句他打我一下我都不生气那种的，要不就这样的朋友。基本上这样的怎么说呢，要是维系友情的话，我觉得跟这佛系还真有点类似。就是那种无所谓的感觉。 哎，其实这真的是稍微就是维系友情维系爱情最重要的一点不同，就是可能对待友情大部分人会看得不如爱情那么的紧张，那么的重要。 对，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吧，反正就是当你看待友情的时候，或者说你就打一比方，咱们俩特别好，是吧？咱俩本身也特别好， 打个比方， 这不用打比方，对不起， 伤心了。 就是咱俩本身不就特别好吗？假如说想维系这段友情的话，就比如说你今天可能说错了一个什么话，然后突然之间伤到我的心了，就在正常范围的情况下，这件事儿肯定会伤到我的心，但是我还想继续这段友情的存在，我只能通过这种佛系的感觉，就这种无所谓，我就当什么都没听到，因为咱们俩好啊，对吧？所以我只能这样，我也不能去拿小针扎扎扎扎去扎你，那样就不是佛系了。对吧？ 其实这个时候体现到一个佛系的一个好处，其实就是宽容， 对， 理解，不较真儿嘛，心大。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佛系友情啊，今天一直在聊这个佛系跟佛系有关的事儿，友情也好，爱情也好，我就想起我爸之前在我们家提了一幅字儿来，四个大字儿，他当时写完之后还跟我说呢，儿子，你之后要做到这点就行了，写了四个大字叫无欲无求。 我以为你要说心如止水。 心如止水还没有无欲无求的境界高。你无欲无求什么意思？我首先人没有欲望，我就没有所求，但人不可能没有欲望。 对呀、但是佛可以。 对啊，所以他那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高尚的欲望，是我们达不到的，但是是要向他无限去接近和努力的，就至少这样会让咱们活得快乐一点。 哇，我感觉真的是今天这个节目让我对大佐刮目相看。 假的， 大佐，我要以后跟你维系佛系友情，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你。 就无所谓我存在与否，是吧？维系佛系友情可以很强啊。 真的是啊。 哎，这个说了这么多关于佛系交友的事儿啊，对，也有很多人，你就比如说像，我就不大喜欢那种纯粹的佛系的友情。对， 因为你觉得就是为什么？因为我总 你说你身边有一个人可以存在，可以不存在的，我干嘛要让你存在呀？ 是啊， 不是，我还浪费，咱俩不是那种佛系友情。刚刚你自己说的，你看我为什么要去花费我的心思去照顾我身边一个可存在可不存在的人？ 其实真的是朋友嘛，朋友就是能够在你快乐的时候跟你分享快乐， 对啊， 在你悲伤的时候跟你分享悲伤， 对啊， 他必须要在生活当中这个角色的性格一定要突出出来， 对啊， 但是没有的话， 就总感觉时间长了 就 真的烂掉了。 你就像今儿冬至，我这来上节目之前问了你一嘴，晚上吃饺子去不？哎，你说有事儿不去，哎，这也可以啊，对吧？你说我晚上问你吃饺子去，你不回我， 那 对吧？ 删好友吧， 删好友拉黑吧，我拿一盆饺子汤往家倒去。 今天说到冬至啊，我看朋友圈有转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图片，就是说今天有800个人告诉我要吃饺子，但是就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去哪吃，吃什么馅，谁请客。 有那么多朋友圈给我们分享发饺子， 发饺子疯了吧？ 发冬至快乐了，你说你快乐就快乐，这也属于佛系交友的 一种， 对， 一个分支， 哎，给我发一佛系，不是发一，发一冬至快乐啊！记得今天要去吃饺子，你光记得咱们俩友情怎么样啊？你一盘素三鲜的饺子12块钱， 省来 啊！肉三鲜的饺子20块钱，对吧？这个猪肉大葱的饺子25块钱，你好歹发一红包让我去吃饺子，对不对？这样才能维系我们俩之间的友情。 哎，还真的是，刚刚我觉得大佐就说了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避免佛系交友的一个方法。那我这我还想再说一个如何在避免佛系交友啊？就比如说，千万。要记住，如果你要交朋友的话，一定要学会跟朋友一起吐槽别人。 跟朋友一起吐槽别人。 对，其实这个咱们这个、听起来啊，感觉稍微有点不是那么的。 确实是这样。 但是有的时候、哎、 我也很赞同， 是吧？尤其是那个在女朋友就女生交流当中、啊， 对对对， 你觉得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觉得女生特别需要就是互相吐槽别人的这样一个。交流 仿佛只有吐槽才能够建立这种友谊的关系， 这是女生友谊当中必备的一种关系吧，可以说是因为如果说 就是跟自己的好朋友去吐槽别人是吗？ 也不是，就是可以互相吐槽，就比如说身边的人吧，也不一定说是谁，就比如说今天的滴滴司机态度特别不好，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女朋友在讲的时候，你如果不附和她，她就觉得好像你们的关系没有那么的好。那我跟你说，跟别人说有什么区别呢？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的朋友能够在关键时刻，或者在你觉得附和你一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吐槽吧，咱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会对别人造成多大的伤害，就是一种言语上的沟通，一种言语和思想上的站队。其实我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吐槽是能够避免佛系交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没错啊，这除了吐槽之外呢，还有要跟朋友进有一个正确的反馈啊。你就比如说，我帅吗？ 哇，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你这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反馈。 不，我还有下一句，这还用问吗？我要说， 当然是不啦。对，要给一个朋友要有一个正确的反馈。 对对对， 你就比如说啊，就是当然像我们俩这种神经病一样的这种交流方式不对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今儿做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问问你的好朋友啊、闺蜜啊、哥们之间的，你就是走走心、过过脑子，给人回一句话，也会比那种你说啊，对，行，没错，就挺好的啊。要比这种敷衍的要好很多。 就你说这个正反馈这个事情，就我想起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有一个故事。就我这个朋友吧，平时见面的时候就是能相处特别好，但是你要给他说这个，给他送礼物的时候，送礼物，每次给他什么生日礼物、过年礼物，你送给他，你收不收到？他收不收到？你根本不知道，他不给你反馈。这个就时候让人就觉得心里在想，他到底收没收到？ 那还送干嘛呀？ 你就一直在疑问，说他收没收到？收没收到？其实他早就收到了。 又交了一个佛系的朋友。 但是他没有习惯说要反馈你一句说啊，我收到你的礼物，好漂亮，我好喜欢，没有这个习惯。所以久而久之再也不送了。 下次给我发的时候，我肯定回你。 行吧， 我先跟你说一下，你下次送我那礼物，我特别喜欢啊。送不送就看你了嘛，啊，这么多人听节目呢，对吧？ 真是一个难题。反正就是在这个避免佛系交友当中啊，给朋友一个正反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没错啊，这个跟朋友反馈啊，陪朋友吐槽，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说那个没事给朋友多发个红包。现在这个社会嘛，咱也不能说这发红包有多么的物质。但是这种3块5块的小零钱啊，这个它会给我们的生活或者说给我们的友谊带来一种 很神秘的一种联系吧， 对，很神秘的联系， 就是一种关联嘛。朋友之间就是要不停的建造新的关系、新的联系。 没错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佛系友情和佛系交友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个假如说 在现在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啊，您身边有这样的佛系朋友，或者说您就是这样佛系朋友的话啊，这个当然我下边说这话是建立在你们想改变这种佛系的关系的前提上啊。你要说我就是一佛系的人，是世间万物生活跟我没有关系的话，以下这种话你也可以就当成那种无所谓的话去听一听。但是作为一个想跟其他朋友就是沟通啊交流维持这样友谊的人来说，做到以上那几点或者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点，还是要建立在包容和友善 理解的基础上 的， 没错， 这样才会收获更多的友谊，更多的真情实感，更多走心的友情才会出现在大家的身边。 没错，好， 这个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到这儿了啊，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时间，也非常感谢今天这个诸葛亮的第2485代传人， 其实忘了后面俩字是吗？ 没有，诸葛崔雪来到我们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很多好玩的有趣的经历啊，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更有意思的漫游嗨翻天，不能说更有意思的，比我们稍稍差一点意思的吧漫游嗨翻天带给大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